月30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Hi， 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咧骚动音乐6点钟咧将会有 Monkey 薛德勇嘅出现啦，带嚟佢嘅新歌啊《西北铁道物语》嘅。 系好耐冇见佢啦，咁啊今次亦都又拣选咗屯门另外一个名物啊。 系， 我哋称佢为名物。 名物吓，就系呢个轻铁。 系啦，因为一路以嚟 Monkey 都会佢嘅作品咧，虽然唔止限于啦，但系好多时候都会一啲以佢成长嘅地方屯门区嘅一啲名物咧嚟作为一个歌曲嘅主题嘅。 冇错，所以今日嘅访问当中咧，我哋都系讲咗好多关于即系屯门嘅，即系因为我本身唔系屯门人啦。波城都唔係屯門人啦，咁所以喺個訪問入面，如果係屯門嘅朋友仔就會好有共鳴嘅，如果唔係住屯門嘅朋友仔就會多咗好多一啲新嘅知識咁樣嘅，因為我哋會講好多屯門嘅一啲景點嘅。 係啊，咁啱啱就可以聽得到啦，但我必須要講啊，雖然呢我哋未必係住喺屯門區，咁但係呢嗰個共鳴感呢亦都唔會因此而完全冇嘅。同樣都可以， 你又想講咩啊？ 同樣都有機會可以有，因為你人生總有機會會去過啦， 係 係啦， 即係一世人流流長啊，總會啊係遇上一兩次喺屯門發生嘅事情嘅， 係啦，即係你總有一啲嘅地點，譬如我咁樣，方方面面都會聽到，即係我回憶細個嘅時候同啲親戚，因為有親戚住屯門區，咁都有機會去過啦， 係， 而其實。我面前嘅呢位賓臣都有，但係即係而家咁樣攞出嚟講嘅原因係乜嘢？因為當日喺訪問裏面嘅時候，一間大家會聽到呢又提到一個地方叫做蝴蝶灣。咁係有一位呢港台著名 DJ 呢賓臣呢，佢就話自己喺蝴蝶灣呢， 你咁樣陰我好 都有一段回憶，但係佢冇喺訪問裏面講，而係當完咗訪問咪後嘅時候，佢同我啦，同 Monkey 啦，同埋宣傳人員咧，先至講咗，然後我哋就話點解你唔喺訪問裏面講啊？ 唔係，因為我覺得咁樣嘅，好多時候我哋做訪問咧，我對自己有一個要求嘅，就係永遠唔好搶咗嗰個嘅 focus， 係， 即係我哋 咁你太高估自己啦。 咁啊，喺呢个访问当中，个主角系阿 Monkey 嘛，讲佢嘅歌嘛，咁冇理由无啦啦讲我自己啲嘢，讲一大，即系因为你知道我啲故事一讲出嚟，好长篇噶嘛。 我原来想话啲故事一讲出嚟就好吸引添， 系好长篇，咁我唔想占用咗呢啲咁嘅公共资源喺嗰个时候讲噶嘛。 唔会啦，都系围绕呢个 分享咯， 围绕呢个主题啫嘛。 系咩？咁想知咩？ 嗰下大家都觉得你真系应该要分享啊，所以既然嗰日分享唔到啦。嗱，我个人咧就好均真嘅，你而家愿唔愿意分享先？ 好咯，咁你 可以讲唔愿意噶， 你咁样打开口牌， 你可以讲唔愿意噶。 唔系，咁都我觉得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即系因为咧。對於我嚟講咧，屯門真係一個極少去嘅地方嚟嘅，喺細個，因為第一我唔係住屯門啦，我翻學唔喺屯門啦，而當其時進入屯門亦都唔係一件話咁方便嘅事嚟嘅，即係個交通網絡上面而家就方便咗好多啦。咁所以咧，對於我嚟講係去屯門嘅每一個地方，我基本上係好記得同好有印象嘅。而其中一個喺我人生當中。都幾有印象嘅地方叫做蝴蝶灣嚇，咁如果大家有朋友仔去過蝴蝶灣呢個地方咧，就知道呢個地方咧，就係燒嘢食嘅一個地方嚟嘅，好多朋友仔會喺嗰度對住個海灘燒嘢食啦，即係同你朋友仔一齊咁樣。咁啊，尤其我諗差唔多呢啲天氣再過多少少啦，可能秋天嘅時候就會好多人噶啦嗰度。咁啊事關。當年咧喺呢個大專嘅期間咧，咁啊有一次就同一啲嘅組員做完個 project， 就準備一齊迎接嗰個 sem break 啦，定係暑假啦咁樣 sem break 啦，即係係啦，迎接呢、這個你睇我緊張到，迎接呢、這個 過咗去又唔使驚啊， 迎接呢個 sem break 啦咁樣，咁啊所以就約咗一啲嘅即係 groupmates 啦，一啲嘅同班嘅一啲組員一齊就話啊，不如即係都叫做放鬆下、慶祝下，即係去蝴蝶灣嗰度燒嘢食啦。我都唔記得咗係邊一個提出話要去蝴蝶灣㗎啦。咁嗰陣時我都冇諗過點解要去蝴蝶灣咁遠呢，咁可能咁總之佢哋話去，咁我就去啦。咁於是乎咧，嗰陣時咧。就約埋，因為我唔識啊，我未去過啊，我唔識路啊，咁然後我就約咗一啲 相熟嘅朋友一齊去呢個蝴蝶灣。咁然後呢， 你意思係相熟係熟你啊，定係熟屯門嘅人，定係 both 啊 ？both 啦，係 both 啦咁樣。然後呢，當日我就走咗去買咗一扎花。 先系食买咩花？豆腐花、我椰菜花。 咁咧， 西兰花。 事关当时咧，就同我同组做 project 嘅一个同学，咁咧我就觉得啊，佢都个性格几好咁样，几吸引咁样。咁于是乎，我就想再认识佢多啲啦，咁样。咁于是乎，我就做咗人生当中一个非常之错误嘅决定，就是、我走咗去买咗扎花。咁然后咧就约咗佢喺屯门。蝴蝶湾附近就等， 即系预早先 系啦，预早先探咗路，叫啲 friend 带咗我行一转啦，咁样，跟住我就同佢讲话，哎，你唔熟路噶啦，我带你行入去啦，咁样。跟住然后咧，到约定嘅时间出现嘅时候咧，咁佢啊，喺远处行过嚟啦，咁佢应该都已经感受到有少少异样嘅感觉噶啦。咁啊， 知道你图谋不轨啦，喺呢个样。 知道我图谋不轨啦，因为我已经行住扎花咁样等佢啦。咁佢啊，好惊喜啦。佢嗰种惊喜，我觉得惊嘅比率系多过喜嘅， 九比一 系啦， 或者一比九啊九， 或者可能八比二咯。咁跟住，然后佢就。有少少反應不過來啦，佢覺得好奇怪啦，因為一路做 project 期間都係好正常嘅，即係冇乜太大嘅喺做嘢以外嘅一啲交集，即係淨係可能會講下電影啊，講下一啲生活上嘅嘢啊，咁但係唔會話即係太過多，可能出去食飯啊、行街啊、睇戲嗰啲就唔算太多，有但係唔算太多啦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就俾我嚇窒咗啦，咁咁然後咧， 正常啊， 佢係最後冇收到呢扎花嘅，咁然後我就經歷咗人生第一次失敗，去點講啊？你可唔可以搏兜啊兜靚啲？係失敗去叫做又説不上示愛嘅。总之人生第一次失败啦，喺呢一个过程当中。 咁之后有冇尴尬一见到呢、這、一个？ 尴尬，唔系见到呢个人冇尴尬嘅，但系当晚嗰个气氛系会尴尬嘅。咁所以我亦都当晚就同一啲相熟嘅同学仔讲咗啦，就话我失败咗啦咁样。咁所以就一阵间大家玩嘅时候，你就唔好挖苦小弟啦咁样啦。咁啲朋友都对我好好嘅，咁啊，于是乎就陪我食下嘢啊，饮下嘢啊咁嗱。我先自声明啊，我系已经成咗年噶啦嗰阵时咁。咁于是乎，所以佢哋就买咗好多一啲嘅酒精饮料啊，买咗一啲唔同嘅宵夜食嘅肠仔啊、鸡翼啊、鱼蛋咁样入去啦，咁啊，大家食嘢啊，咁样饮嘢啊。咁跟然后去到一个位置就我都唔记得咗啦，就系食下、饮下，咁啊眼瞓得滞就瞓着咗喺个海滩嗰度，因为嗰个海风太舒服啦。跟住然后醒翻嘅时候已经系凌晨四点嘅时候， 啲人走晒 啦，唔系佢哋未走嘅，佢哋好好朋友嘅真系。咁啊，我好有印象，点解我对蝴蝶湾咁有印象？就系、是、因为当我喺凌晨四点喺蝴蝶湾起身嘅时候咧，我系成身都系蚊烂嚟嘅，系由头到脚，即系所有你身体有露出嘅部位啊，即系啲手手脚脚 颈啊面啊， 冇错，全部都系蚊烂嚟噶。 基本上你就摆喺度边。 我系点醒嘅咧？嗰下 痕醒， 我系痕醒嘅，严格嚟讲，我唔系因为突然嗰个人瞓醒清醒嘅，而系痕到醒咗啊！跟住凌晨四点仲要冇车走，跟住就好青春啦，嗰啲青春片咁样啦，喺个海滩度等日出， 然后先食早餐， 搭头班车，唔系早餐都冇食啊，就搭头班车走啦，咁样样，即系一个咁样嘅经历咯。所以你睇下嗰个古仔咁长，我点可以喺个访问嗰度分享啊？ OK 啊，几好听啊，几好听啊！我觉得 Monkey 如果听到都会觉得好开心。 你听人哋失败嘅经历，梗系觉得开心同。 至少我不知几 正所谓 几欣赏你啊！ 睇人失败系最开心的。 我好欣赏你啊！ 好欣赏我咩啊？ 因为喺我嘅角度，我从来都系面皮好薄嘅人嚟，所以唔会 讲自己失败嘅例子。 唔系啊，系你冇九成 嘅把握力，或者你唔 firm 咧，唔夠膽去講或者做啲咩啊？細個嘅時候，所以我覺得你係好有勇氣嘅，因為我嗰時係要我問曬佢身邊所有朋友，收曬所有風，知道係啦，真係啦， 先夠膽， 然後自己就 confirm， 因為好怕俾人拒絕啊，即係個面皮太薄啦，所以我覺得你係值得欣賞。 我覺得人生就係好似不停咁樣上堂，而呢一堂就係教會咗我。做人咧系应该个面皮薄啲，面皮有时就真系唔好太厚啦 咁 样。 所以咪遇上而家老婆咯，几好。 哇，你呢、這个 兜得几好啊， 兜得好好、啊。 我有首歌总结你呢个故仔啊， 系咩啊？小蚊烂咁样啊， 虽然都好似几啱。193嘅新歌啊，歌名叫做《以为只是没送花》，几好啊。 看不完，让记忆浸在温泉，而我拿着一束花令你心愿，或者结局会大团圆，我却不解你心愿，说着借了花瓣不能当溜串，人无此道，申诉着咖啡苦酸，你已走很远，在你心灰前，以为是细碎琐事，全为送花这玩意，难道分别时都未明白你在测试，怎么仍旧对你甜言逸语，樱花之旅换来陪一辈子，少一枝花怎会心痛就如如此，不迁就要是无意，也就无知，这种坚持其实自我还是幼稚，可不可以从头奉你的意志，小节为何大意，爱没有小事，若送花可笑，最后留下自己可笑的宗旨，何会欣赏咖啡时路过花店便支持，人在福冈想着你可以回想再重来一次，总是以为是斗气小事，无事送花这玩意，难道分别时都未明白爱没天意，怎么仍旧对你甜言逸语，抵你给我未来后悔一辈子，少一枝花怎会心痛就如如此，迁就要是无意，也就无知，这种坚持其实自我还是幼稚，可不可以从头奉你的意志，小节为何大意，爱没有小事，若送花可笑，最后留下自己可笑的宗旨，再重来一次，成熟了也没意思，迟了去穿过你的心意，还能解化宇宙如被讽刺，失恋一次就惩罚我一辈子，小节为何大意，那样也推迟，若送花可笑，最后留下自己可笑的宗旨，我喜欢饮咖啡时，若你都放下坚持，搭片花都自豪游京都，要是还可以。

无法把彼此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我 my love， 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听过冯允谦嘅《收到收到》，跟住来呢位朋友咧，其实佢都几多样性。我都幾喜歡聽他唱一些 R&B 的類型，當然來人這一種類型他的 fans 都很喜歡。 震撼對白邪魔一個你，這樣透視我心扉，是有傷痛靈魂，但卻不可對抗物理，將錯就錯埋于心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谁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懂，为何爱那么深奥，对象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堆因素，关掉快就满这那苦水，我愿眼泪随风去，避免再见不安作祟，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喝醉，才漫天一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懂，为何上帝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堆变数，走近烟可否有帮助，抽出彼此的错过，收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课，理想用为何爱你不懂，明明一伸手可抱，不追求不知道，成熟到连你安好，为何爱你不懂，不想再为遗憾苦恼，换了身份才能拥抱，这晚夜只和你维持烟雨 MC 张天赋新嘅派台作品叫做《秋》。 我谂无论系歌手啊、音乐人啊、唱作歌手等等，佢哋一路都会围绕住一个议题啊，就是自己推出作品嘅时候，应该以咩嘅风格去见大家呢？自己能够 handle 到一啲咩嘅类型呢？又放完个长假翻嚟之后咧，睇得出今年佢嘅音乐都比以往多咗类型，多咗变化。由最初滅珠開始，跟住去到呢一首作品啊，再加上埋演唱會，都會感覺到佢可以 handle 到啲咩咧。 白天乖乖躲於你的白色，夜深偷偷拖出你的白衣，是否喜歡剛剛結識你，或者喜歡深於那區？ 就是 Egg 啱演唱会当中第一首演绎的作品，亦都是新的派台歌，叫做 Count to Ten。 接下来这一位的歌手，一位创作人呢，亦都讲到科技令到他多了一些创作的方法，他是林奕匡。 多景点用碎入戏的脸，碎入戏感染，或过活似不停表演，各类场面与伏线裸导演，台前就要高格调，台后要低调，场外庆功宴，对白得体重要，回情面对家女士，都交戏不少，为了稿演得熟练，但你也有你需要。Now is a time， 时候到解开戏服，翻开心底。细节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高视装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 对部镜。Now is our time。 呢首风格亦都比较少喺佢身上出现，亦都一个新嘅尝试。林奕匡台前幕后。 地图有， 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都可找到记号，踏上光辉的旅途。 今日是不知听日事的，大堂妹这首作品就充满着希望，凭着爱、希望和勇气，无论是困境定是迷茫，都相信会有明天地图指引方向。 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 作曲编曲曹朗，填词杨希，监制赵增熙。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堂妹《明天地图》。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新闻翻嚟之后，将会有 Monkey 施德勇嘅访问。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今日呢位嘉宾好鍾意唱好㗎喎，唱好屯門啊。 係啊，佢好多作品呢都围住屯門嘅景观面貌嘅，所以我哋今日决定送呢一句唱好返佢啊，听住喎。 歌功颂德哟。 不如听下佢今日唱啲咩啊。 我哋骚动音乐嘉宾，你又好耐冇见嘅 Monkey 薛德勇，你好啊 ！Hello， 你哋好啊！ 上次我哋见佢喺访问里面见，就系真系视像见啦， 冇错。 跟住后屘又真人有见过啦，但嗰次我哋唔系做访问见面嘅，但今次我又终于啊，真人见又系做访问见啊！ 佢专程啊喺呢个屯門嗰度搭车出嚟 见我哋啊！咁我梗系要送翻呢个卷轴俾你啦，今次 冇错就系、是、啊。 歌功 仲得勇啊！ 系 多谢多 谢，我哋而家开始 呢、這个 topic， 开始即系转下一啲食字嘅方法啦。因为个字体都转咗啦，同之前唔同啊，个写嘅方法，我哋嘅同事阿旺角 Carmen 佢开始练多咗唔同嘅字体咧。 哦， 系啊，咁啊转下啲写法啦， 有气势啊！ 系啊，呢、這个我都唔记得咗系咩字体啦。系啦、啊，但系呢个好睇啦，呢、這个叫 系啦， 呢、啊、个字体哇叫做好睇啦。 你铺咗好耐，波成呢一句， 啱啱讲完之后先发现唔、好意思食咗个字咁样。系啊，咁但系歌功颂德用，即系我哋用歌功颂德呢个成语，即系我哋个感觉，即系歌功颂德，即系话我用歌去赞颂一啲嘢，一啲好嘅嘢咁样咧。我哋觉得点解好贴近你，系在于咧，因为平时咧你嘅音乐就不断赞颂紧屯门区呢、這个主题，一个你生活成长嘅地方啊嘛。 系 系啊，即系好似会有一个主题上面去不断用你嘅音乐去讲紧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咦，好似都几啱。 近乎而家咧谂起屯门就谂起 Monkey， 谂起 Monkey 就会谂起屯門噶啦，已經 咁就好好啦。 但呢一個係咪即係真係當初即係由最初到而家一路 keep 住都保留緊嘅一個初衷啊？定係都係覺得啊，都係屯門最容易寫嘅喺創作嘅時候。 都係一個初衷嚟嘅，同埋都想有一個嘅身份啦，或者係有一個嘅稍微唔同少少嘅特色。咁我覺得俾到自己嘅其中一個特色就係、是、我有一個屯門人咁樣，咁而且我亦都係住咗喺度好耐啦，咁我諗冇咩特別原因，我都應該都仲會繼續喺度住嘅，因為屯門真係幾好住。 我想知道個好嘅位係 解釋下先，因為好老實講啊，我係一個極少入去屯門嘅人嚟㗎、我一年大概會入去一次左右嘅啫，所以我對屯門係唔太熟悉啦，同埋我會覺得啊，入到去好似啲路咧好難認嘅對我嚟講、但係到底一個住喺屯門嘅人，對於你嚟講，佢嘅好處喺咩地方先？ 佢對我嚟講，佢嘅好處係佢冇市區咁繁榮啦，即係冇咁多人，冇咁多車，佢係一個好適合居住嘅地方。咁、但係佢又未去到話好似去到梅窩。真係乜都冇，想可能買啲嘢都唔係太方便，咁我覺得佢係一個幾適中嘅一個地區嚟嘅，咁所以我就好鍾意呢個地方啦。 啊，同埋呢好多人話嘛，屯門呢好似日本嘛，你自己做一個屯門人，你有冇呢一個感覺喺度嘅其實？ 都有少少嘅，即係例如係一啲嘅喺屯門區入面嘅一啲輕鐵站咁樣啦，係嗰啲地方會比較似日本嘅，同埋都有一啲偏鄉郊少少嘅地方。咁、但係你落到去，可能去到九龍區、已經冇乜呢啲咁嘅地方見到。 係 跟住可能港島區佢又比較似係一啲歐美式嗰一邊嘅舊區。咁所以嗰個風格又好唔同、 其實因為一路以嚟會覺得屯門呢個地區可能出入就比較可能時間耐啲咁樣啦，但係實際其實即係雖然九六零嗰時都有寫，即係塞車嘅時候就全世界都辛苦啦。但係其實一般嚟講，其實係有冇即係想象中咁麻煩或者遠咧？ 如果係去一啲即係大路啲嘅地方啦，旺角又好，中環又好，銅鑼灣又好，呢啲地方其實 OK 嘅，即係你個零鐘其實乜都到噶啦。但係如果你話唔係，我要去到譬如太古城。我要去到柴灣，咁就真係有兩個鐘啦。 左上角同右下角咁樣， 咁樣咯， 係啦，或者去可能係馬鞍山，不過依家好少少嚇，依家 係啲鐵路上面 係啦係啦，情過咁樣。 但係你因為即係尤其有咗西鐵之後啦，應該係咪即係去嗰啲尖沙咀啊、中環啊就 快 好 多 啦？ 快好多，尖沙咀係真係快好多。 係咯，應該半粒鐘多 啲， 係 啦 係 啦， 就到啦。 係係啊， 你完全係一個屯門。大事嚟噶，即系你嘅音乐咧，系啊，各样嘢都系。 港屯， 如果真系有人，我呢个礼拜六日咧，我真系好想入屯门啦。你会推介佢其实系啊，听住你嘅歌入去嘅时候，应该去咩地方咧？ 如果礼拜六日嘅话咧，可以去下真系去下黄金海滩啦， 系 跟住去下三圣食海鲜啦， 系 又或者如果唔想 咁貴嘅話咧，其實去翻一啲我哋平時會去嘅地方，譬如喺市中心附近嘅一個叫做新墟嘅一個地方咧，都唔錯嘅，即係比較平民啲嘅。 OK， 係啦，係啦。 哦， 睇戲都正嘅嗰度。 哦，係噶， 係啊，好平嘅嗰度睇戲。 哦，好可以喎，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知道啊呢、這個。因為我對屯門都有印象嘅，其實係即係黃金海灘嗰度細個有去嘅，跟住另外，因為我以前都住新界，我住元朗嗰邊。咁我有親戚住屯門，所以有嗰啲咩八八半啊，又海村嗰啲，我有印象記 得 嘅。 出八八半咯， 係啊，都有翻咁上下歷史啊！我個人都有翻咁上下歷史，可以話你聽。即係我都有坐過輕鐵啊，我細個仲話哇輕鐵，即係細個會諗啦，啊佢冇閘嘅喎，行出去咁咪。咁我行出去邊個知道我有冇俾錢？即係你聽聲會諗呢啲噶嘛？ 而家個迷思我都仲諗緊，即係當然我每次咧去到屯門咧，啊呢、這個真係問下阿 Monkey， 我好想問，真係每次咧我都好乖嘅，我真係會。即係因為佢就係就咁嘟喺個月台度嘟落車，喺月台嗰度嘟咁樣啫嘛。我真係有諗，咁邊個知道咧？我唔嘟會有咩後果咧？ 會俾人捉啊！係 咯， 如果你知道嘅話， 係咪真係會有呢啲曳啲嘅小朋友會嘗試挑戰？我唔嘟試下先咁樣。 會有嘅，會有嘅。但係其實就係睇你夠唔夠膽去搏咯，因為咧你唔知道你依家唔嘟。你下一個站會唔會有啲職員衝上車去查飛？因為有呢樣嘢嘅，會有人查飛 嘅， 係啦，係會突然之間喺某個站，見到有一班人喺度，咁跟住佢就入嚟查飛啦。但有時咧，佢又揈你嘅，佢企咗喺度，哦，佢唔入嚟嘅，佢就係查嗰啲落車嘅人嘅。 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試法， 係同埋即係自律咯。呢個自律係香港人嘅美德嚟㗎嘛。 好啊，你即係旅遊大使啊，你又咩屯門大使，你香港旅遊去。Yeah， 嗌得方方嘅， 正。 但我想知道，其實因為你一路音樂上面，即雖然唔係淨係講關於屯門啦，咁但係又亦都啱啱講呢個新聞，會唔會令到一啲真係住喺屯門嘅人聽你嘅歌，可能都會有啲 feedback？ 因為我見可能有啲 MV 下面有人留言話啊，你講緊一啲可能係佢嘅童年回憶，譬如新呢隻都我見到有啲人留言，即有冇都多好似大家 gather 咗啲屯門友，大家之間有一種 bonding 喺度咧，傾呢啲偈 都有多少少啊，因為譬如我早兩日出 show 咁樣，咁跟住唱完新嗰首歌啦，咁然後原來其中有一隊band 嘅主音，佢又係屯門人嚟喎，跟住佢哇聽到呢首歌就有講佢住緊嗰個地方啊，跟住啊諗住呢隻歌啊咁樣好好聽啊咁樣，咁所以都真係會多咗一啲屯門嘅人，佢聽完首歌之後同我講佢俾到共鳴感佢啊，咁樣係啊，都好開心。 同埋好多時候咧，即係從Monkey 嘅作品當中咧，會聽到屯門好 bright 嘅一面，好陽光、好日間嘅一面。但我成日都好好奇到底屯門喺夜晚有冇嘢玩嘅咧？即係會唔會入到夜嘅時候，屯門有一個？冇噶啦，你食飽飯翻屋企噶啦，即係定係夜晚其實都有好精彩嘅嘢可以做咁樣 咧。夜晚如果係大路啲嘅活動咧，就係有宵夜咯，即係譬如有一個地方叫做龍門居咁樣，咁佢嗰個樓下咧係會有一啲嘅食肆啦，咁跟住佢係會開夜少少嘅，咁就會有好多人咧，可能打完波或者喺附近散完步，因為嗰度有個河畔嘅一個公園咁樣啦，散完步啊，跟住就買個宵夜咁啊，翻屋企食咁樣嘅。跟住涼景咧，亦都有呢啲咁嘅宵夜檔嘅，咁所以夜晚嘅話咧都。即係未去到好夜嘅話咧，都有活動嘅。咁另外就係依家我唔知仲有冇啦。以前咧就會有一啲板仔啦，咁就會喺屯門市中心嘅嗰啲地方踩板嘅嘢，係啦。咁所以都有啲活動做下。 我見好多嗰啲板仔啊，或者 rapper 咧，即係可能而家已經網絡上大家都會認識嘅咧，都係喺屯門度即係長大嘅，所以佢哋都有佢哋一個 圈子， 即係一個圈子喺度。 但你有冇諗過，即係譬如一路以往作品個感覺會係 bright 啲、陽光啲、日頭啲。譬如啱啱阿斌問呢個，都係會諗起你有冇寫過其實係夜晚感覺嘅歌，可能係喺即係唔知啊，好似頭先嗰啲 topic 係有諗過，不過可能未出或者點樣咧。 這個就真係未諗，但係有其中有一個好想寫，不過未係好敢寫或者揾唔到角度嘅一個同屯門有關嘅嘢咧，就係 青山醫院， 嗯， 係啦，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都好想試下去寫嘅，咁但係一定要揾啱一個角度，或者係啊，我要諗清楚究竟呢一個地方同我會有啲咩關係咧？有一啲咩嘅感想感受咧？咁我要慢慢諗一諗，跟住我先可以寫呢個題材，因為呢個題材都比較敏感， 都係 係啊， 係。咁但係頭先我哋一路會講就係一啲你嘅作品會同屯門有關，係大家會好早期認識你嘅時候即刻會諗到啦。但其實你嘅作品亦都不只限於係講屯門嘅， 係。 其實有冇話喺創作嘅時候，係譬如我學當嚟緊我要推一首新歌或者寫歌嘅時候，我點樣去解開或者決定係哦呢一首歌係關於哦講唔講屯門啦、啊，定係講自己啊，定係講其他嘢？有冇一啲咁樣嘅？嘅分配或者一個習性點樣去安排㗎？ 個分配上就冇講到好實嘅，即係純粹可能就係、是、我寫完呢首歌，跟住去到想作下一首歌嘅時候，嗰期會唔會有啲咩發生咗咧？如果冇嘅話，啊，我又諗到啲咩咧？咁、可能我係經歷咗一啲嘢，或者同我老婆傾偈，咁啊傾到一啲話題，咦？佢可以發展成一個主題、啊。跟住我就可能攞嚟寫做下一首歌嘅主題㗎啦。咁所以寫屯門嘅話呢，可能係我冇呢一啲嘅 idea 嘅時候就諗啊，我有咩可以寫呢、又諗返屯門先，有冇啲咩可以寫落去呢，咁樣係啦，我就係咁樣去編排嘅。 係啦，譬如之前寫譬如胡蘇魯咁樣，又會講喺呢啲嘅 topic 嘅時候，嗰樣好似又自身一啲又另即係另一個面向嘅你咁樣喎。 不過都有個大嘅框架，就係我都希望係同自己有關嘅，即係佢唔係描述緊自己都好啦，都係一啲我嘅感受啊，或者係我睇到我聽到嘅嘢咁樣。 係頭先你講到另一樣就係話可能同老婆傾偈嘅時候會有啲嘢 inspire 到佢，會唔會都係其中一個同你透過傾偈好容易俾到靈感你嘅一個方法㗎？ 都會嘅，都會嘅，佢都成日去問我啊，有冇啲咩主題想寫啊？即係成日都會 push 下我啦，跟住或者嘗試俾一啲嘅題材我啦咁樣。咁跟住我有一首歌即係進行中嘅，咁佢嗰個主題係就係同佢傾偈嘅時候，我發覺原來係有一個咁樣嘅關係咁、樣。咁我就可以講啲啲嘅，呢個咧係同跑步有少少關係嘅嗰個主題上。咁但係真係等我寫多啲嘅時候，先再係啦講多啲啦。呢個 係因為你都係一個跑步嘅人嚟嘅。 其實就唔係嘅。 OK， 係啦，我想跑步嘅。係啦， 呢個掙扎先至最好，先多嘢講啊！因為好多人啊，你以為跑步嘅人好多啊？想跑步但係冇跑步嘅人仲多啊！ 我舉個手先， 呢度起碼最少三個。 每個禮拜都話我今晚一定要去跑步，跟住最後翻到屋企啊，食飽又好似唔好想落街添咁 樣，傷咗點算咧？ 係 咯， 係啊，聽日又要做嘢，搞到個人咁攰冇力做嘢點算咧？呢啲人係佔嘅比例仲更加多啊！ 有趣， 係，但係因為譬如我上次做訪問嘅時候嘅狀況，嗰時就未結婚㗎嘛，上次 係 啦，跟住中間就結咗婚，跟住而家就成為咗太太。其實喺即係呢一段時間，你音樂方面佢喺你身邊，佢其實係扮演一個點樣角色？因為我成日都覺得玩音樂，身邊嘅人了解、支持，都可以係好緊要一樣嘢嚟噶嘛。 係啊，佢絕對係一個支持者，同埋甚至有一時我去做創作或者做音樂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樽頸啦，或者係做到有啲啲灰嘅，即係可能未去到話啊音樂呢條路唔啱我，即係未去到咁極端嘅，純粹可能係寫緊一首歌。唉，寫唔到落去，唉，唔知點寫落去。跟住佢永遠都係會推我向前啦，甚至可能係喺我諗緊嗰樣嘢究竟適唔適合做，應唔應該做嘅時候咧，佢永遠都係做咗先啦。係啦，做咗先啦，唔好理啦，做咗先啦。即係變相係佢嘅嗰一種唔去特別諗後果嘅呢一個性格，令到我不如真係試下啦。做咗先啦，咁样即系会令到我容易踏出嗰一步，咁继续行落去咯。 系 啊。但系好多时候，当你可能即系都会有时未必谂得掂，即系有个过程喺度噶嘛，即系要思考嘅时候，嗰、那个过程当中会唔会自己特别中意做一啲乜嘢去分散一下自己嘅注意力也好，等自己个人唔好咁 down 也好，令自己嗰个情绪啊放松翻少少咁样，通常会做啲咩？ 可能我都系会睇下漫画啊，跟住可能去下街啊，睇下戏，即系总之离开嗰个地方先，跟住可能漫无目的咁样行下行下，因为你一路行嘅时候你冇嘢做嘛，咁咪谂咯，谂下谂下，可能你又谂得通嘅，系啦，咁所以我通常都系会做呢啲嘢，跟住之后先再翻返去继续啊，继续我创作啦。如果唔系咧，一路死斗咧，其实咩都斗唔到，仲灰个人。 系，我都好中意一路 好似你啊，我成 一谂嘢咧就都系落街行啦，谂唔到唔准翻上去啦咁啊。 跟住行完嗰步翻嚟就会谂通咗，系啦，就会谂。 或者有时会 send message 俾女朋友啦，跟住就会同佢讲，而家 kick 住咗，就 send 下 send 下，讲下讲下咧，有咗答案啦。 系， 我谂到啦，我翻去做啦，咁啊，有时会咁。 有时系用呢一个过程帮你整理翻个思路。 系，但系需要有一个人，佢会好全心全意去听，愿意听嗰个角色嗰阵。 啱啊，啱啊， 系啊，呢个紧要。 爸带我去嬉戏，市中心屡次优美，能奏乐水花歌美。然后又到市镇公园，爬入水管兜两圈，遥控着船儿竞技。唱遍数新发每段路，细路要唱高，爬入征途。轨迹留下了开心记号，如提示我别迷路。屏蔽声与我前来，穿梭高楼莫障碍，欣赏风景的变改。屏蔽声在我回来，所有关怀及盼待，就在大兴的门外。这世光阴里，亦是有爱。十年后已转了衣着，到身去再次相约，完课后 K 歌高唱，大时大节兴致高涨，蝴蝶欢笑鸡尾唱，快乐无穷狂张。些转变免不了，细路已长高，行入中年。叮叮，如像记忆里门铃，回去后发现，痛快会大笑呼，燥了会大叫呼，泄气会大喊呼，坐叮叮震碎。过去已渐变，你我也渐变。回望昨日，叮叮声与我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欣赏风景的变改。叮叮声在我回来，所有关怀及盼待，就在大兴的门外。就是多次声与你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日日在开心时代。叮叮声在你回来，所有关怀却盼待，就活在这新时真爱，愿身边一切往后亦是有爱。 新聞回來之後 ，Monkey 薛德用會詳細介紹呢首新派台作品《西北鐵道物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睇明枪暗战、利欲分心嘅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how.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哟， 嗱，咁我哋今日松音乐咧，继续有 Monkey 士丁喺度啦。咁你嘅新歌《西北铁道物语》咧，咁啊，我哋两个咧都会估下关于呢一首新歌嘅嘢，然后再交俾你撬嘅。 好，咁啊，我估咧 Monkey 去做呢首作品嘅时候咧，定立咗个题材之后咧，其实同填词人阿达真系有倾过，想将边啲地方摆到入嗰个歌词当中。即系我谂你尤其系会真系可能有个机会就啊，啱啱咁巧、啊。望到個輕鐵嘅路線圖，不如逐個站篤下呢個站同自己有冇關係咧？有冇啲咩回憶可以擺到落去咧？咁就去放喺個歌詞裡面啦，咁樣即係嗰個填詞嘅過程，我覺得多多少少係真係同你都有一個好切身嘅關係喺度嘅。 我想估嘅就係、是、一般會聽到一啲音樂人講做歌嘅時候，我可能喺編曲上面會係會呼應題材，可能歌詞出咗或者比較偏後期先至會真係落嗰個編曲去定啊點樣諗。但我覺得呢一首歌因為可能係有題材叮叮之後咧 ，intro 嗰幾下嗰個樂器叮叮即係叮係啊 ，sorry 我明 你大家知好啦，大家知道就得啦，係啦，嗰幾下叮叮聲選擇嗰個咧。反而是好早或者甚至乎一开始是攞嗰个嘢去 start 嗰首歌，而唔係头先讲嗰种一般我去到后面先至揀返一个叮叮嘅乐器去做嗰啲部分。我觉得呢个係有少少调返转，因为可能即係大家都会諗到嗰啲声即係轻铁係咁样嘅时候就会係咁样开始囉。 嗯 係啦。好啦，咁一个就喺词方面啦，一个可能係喺編曲嘅乐器上面嗰个次序上面。咁咁我两个估嘅係啱唔啱就交俾你撬啦。 好，咁其实基本上都啱嘅。咁奔神嗰个呢係都几重㗎啦。 嗯 係啦。因为我哋去諗词嘅时候呢，我真係有諗过究竟轻铁對我有啲咩關係呢？即係除咗佢係我由做即係由細個搭到大嘅一個交通工具之外，我仲可以講啲咩呢？因為如果我淨係講輕鐵呢樣嘢，唔係搭輕鐵嘅人，佢係冇嘢 feel 到嘅，即係咁你話俾我聽係輕鐵冇意思㗎咁樣。咁所以我就諗啊，既然輕鐵係我由細搭到大嘅嘢，咁我睇翻啲舊相，咦？係，我以前都有搭輕鐵去過呢啲地方，而依家咧係唔同咗嘅，即係譬如以前輕鐵咧會經過一個站叫做新發嘅，咁呢一個地方咧已經變成依家嘅 V City 啦，佢成個村咧係剷走咗㗎啦，咁所以嗰個只係一個回憶嚟嘅啫，但我亦都係真係有經過過嘅。我已經唔記得咗㗎啦，我係睇翻啲舊相，咦係喎，有呢個站㗎喎，有呢個地方㗎喎，咁而且有一啲嘅地方可能依家喺度嘅，但係佢入面嗰個內籠啊嗰樣嘢已經同以前好唔同㗎啦，咁嗰啲亦都係我細個搭輕鐵會去過嘅地方，咁所以呢首歌咧就變成我寫輕鐵之外咧，再加埋一啲童年嘅嘢落去。就見證住呢個屯門嘅變遷，咁啊見證變遷呢啲嘢就好多人都會經歷過噶嘛，童年亦都好多人會有，咁所以即使唔係講緊佢哋嘅童年咧，可能亦都會有少少共鳴感嘅，咁所以就決定咁樣寫，咁所以真係有一啲地方咧，譬如係 新 市 中心啊， 系 新墟啊，呢啲咧真系我细个或者中学系会成日去嘅。 嗯， 咁跟住就加落去入边啦，即系试下啊，阿达可唔可以试下将呢啲嘅地方加落去啊？特别系我住嘅大兴， 系 呢一个可唔可以都加到落去啊？咁跟住佢好好写下写下嘅时候，咦，真系可以加到好多呢一啲嘅地方落去，所以我好中意呢份词，其实系啦。咁阿波盛嗰、那個估嘅嗰個方向咧，都近似嘅。不過就我揀嗰啲編曲嗰啲樂器咧，本身就唔係因為輕鐵，而係因為我想寫童年，我想成件事好有兒童嘅感覺。咁、 哦、 所以就揀嗰啲好似鋼片琴啊、 ukulele 啊，即係呢一啲聽落去，你會覺得係啊小朋友玩嘅樂器咧。加落去入边，带个感觉出嚟咁样咯， 系咯，即系仲有三，好似系咪三角铃啊？ 系啊，都有嗰啲声， 即系嗰啲都系比较可能你小朋友有机会都有接触过 嘅。叮叮声唱油糖嗰 种，系啊，同埋嗰个欧陆风情好强嘅感觉，即系嗰件事系嗰啲乐器令到嗰个地嗰、那个气氛好嗰种其他地方嘅、嗯，好似去咗 去旅行咁样， 系啦，即系嗰种嘅感觉咯。 咁啊好啦，成功啦， 因为你个名其实个名开始即系西北铁道物语个铁道已经即系无论用嘅字个写法， 系 同埋改个名，我觉得已经系 好旅行 feel 啦。 系 呢、這个真系有度过嘅，因为呢一个就系、是好似屯门好日本啊嘛，我就 系 觉得其他人会觉得屯门。輕鐵呢啲嘢咧，好有日本嘅感覺嘅、 嗯， 我就要將呢首歌同日本都拉到少少關係。咁我整完成首歌，聽完之後啊，佢嗰個曲風上其實唔係好似。咁有啲咩地方可以令到佢日本啲咧？咁、 嗯、 我就諗嘅方向就可能係個 cover 啦，跟住再諗下，咦，唔係歌名都可以試下喎。咁最後嘗試過幾次之後，發覺咦？西北鐵道 OK 喎、 哦， 因為我哋係大西北啊嘛，啲人成日咁講，咁西北加埋一啲鐵道 係 都幾日本喎、哦，咁再有故事性啲啊，不如乜嘢物語啦、 啊， 雖然我唔知咩意思嘅，但係我覺得有呢兩個字喺度就 中㗎啦， 細個就係知農場物語， 係啦，冇錯啦， 識 係 啦，同埋食零食嗰啲啦， 係啊，同埋一有物語你就覺得總之係古仔啦， 係啦係啦， 好日本啦， 係啦， 所以就咁樣去建構個歌名， 係啊係啊。呢、這个真系有谂， 咁本身有冇其实 pending 过？哦，点样样用即系用一个咩歌名去讲呢件事？可能冇用到嘅，最后但系谂过嘅名。 我谂下先，我记得有一个类似嘅名啦，我唔系太记得 exactly 嗰啲字，就系同重量有关嘅。唔知乜嘢。唔記得咗，唔知咩重量係、啊、就係、是、叫做輕鐵咁樣嘅，係啦係啦，即係比較有詩意咁樣嘅。 係，因為輕鐵本身嘅輕字會諗到重量嘅意思。係 啦 係啦，OK。咁但係因為用輕鐵做一個叫切入點去講呢件事啦。咁、但係有啲咩有冇嘢觸發到你會突然之間即係攞翻？因為呢樣嘢不嬲存在咗，可能你生活當中一路都有。咁、去令到創作呢首歌嘅時候，咦？呢一樣嘢係可以今次用到，有冇啲嘢？trigger 到你嘅真系， 其实本身都冇嘅，因为我一直都好想写轻铁嘅，但我一直都谂唔到点样去写，因为就好似头先咁讲啦，就咁写轻铁系冇意思啊嘛，咁、所以系喺我作下其他歌，跟住又尝试下谂下有咩主题嘅时候咧，系灵机一触嘅， 哦 ，OK， 系啦，跟住啊想写轻铁可以写咩咧，跟住睇到啲旧相。跟住睇到自己啲舊相簿啦、網上啲舊相啦，發覺咦係係、以前同依家唔同喎、我童年嘅時候嘅屯門係咁、而我亦都係搭輕鐵去見住呢一啲嘢嘅喎，咁就不如試下寫呢一樣嘢啦，帶大家翻返我嘅童年啦，咁我好想寫童年加埋輕鐵呢一件事、 所以一路就係撐嗰個 angle 咁解， 係啊， 呢、個主題就反而一路待住咗喺度好耐， 係啊，因為呢一個就係屯門其中一個好大嘅特色啊嘛，咁所以一諗要寫屯門嘅話，屯門公路啦。跟住黃金海岸啦，咁跟住輕鐵啦，呢啲就係走唔甩嘅嘢，係啊。 咁嗰啲詞人阿達，我記得好似佢唔係屯門人嚟， 係啊，佢唔係屯門人。 有冇捉佢入去，即係坐下輕鐵行個圈咁樣？ 佢自己走咗入去，係啊係啊，因為佢知道要幫我寫啦，咁跟住就佢有一日就落咗去，真係入屯門，可能係由遠少少嘅，直頭可能係由元朗開始搭。 因為有一條線就由元朗搭到去屯門碼頭嘅，好長嘅。咁佢就搭嗰程車去 feel 下，究竟輕鐵係有個咩感覺嘅咧？搭輕鐵嗰啲人係點嘅咧？咁樣咁啊 feel 下呢一個感覺，咁去寫呢首歌咯。 搭完之後，佢有冇同你講翻佢嘅搭後感啊？ 都有嘅，都有嘅。不過唔係好記得。 Okay. 但我覺得咧，佢有一句其實好勁嘅寫得，就係、是、我係後尾先發現，就係、是、佢有一句 chorus 後面咧，就係、是、話這些光陰裡每站亦是有愛。 呢、這個勁！ 我睇翻嗰個路線圖先發現，原來有個站真係叫有愛。係 啊， 哇！ 係啊， 係啊， 一字相關喎、 啊。係啊，你聽落去嘅時候，你嗰下好明白啊！ 係 係呢個係勁嘅呢個法咯， 但係即係好神奇地呢隻歌嘅一啲歌詞，就算我唔係住喺屯門裏面，佢、都總會有一啲共鳴係帶到俾你嘅。 係啊，咁呢一首歌，譬如寫個 melody 嗰陣時，其實即係呢個 topic 係咪有咗喺度？跟住之後，我腦裏邊有一啲嘅感覺喺度去寫嗰個旋律嘅，定係點樣樣嘅呢一首歌？ 呢、這個都係有啲即係試啦，或者 feel 啦， 係。 因為我本身諗嘅時候咧，我係諗緊啲嗰啲假日文字啊，即係扮日文咁樣去哼嘅。咁跟住哼出嚟嗰啲 melody 就類似依家咁樣。咁、然後就慢慢再細執咯，即係有邊啲位置我錄低咗之後，覺得佢好似唔係幾好聽，可以試下再 twist 下，試下轉下佢啦咁樣。咁就咁樣試下試出嚟嘅。其實我基本上首首歌都係咁上下方式去做，去 feel。但我首先就諗，我想呢首歌佢係類似一個咩語文嘅歌，跟住我就扮嗰個語文去哼一啲嘢出嚟咁。 今次就係日文， 係啦係啦， 即係頭先講嗰個諗法，所以就係日文。咁喺編曲監製上面，亦都有一個經常合作嘅朋友 Samuel， 即係喺呢一首歌上面，即係佢可能喺編曲上面，佢同你一齊 work 嘅時候，佢又有一啲佢嘅 angle 又點樣再令到呢一首歌又再豐富咗咧？ 佢會幫我去完善我嗰個諗。即係譬如我想佢係細路啲嘅，因為我曾經有諗過，會唔會加埋木桶笛啊，跟住口風琴啊，因為呢啲咧係我細個小學嘅時候都有接觸嘅樂器嚟嘅，咁佢就可能會去幫我 judge 下究竟呢件事會唔會唔夾咧，會唔會話太過分咧 ，over 咧咁樣。咁另外就係有一啲地方可能我諗到個 idea。我想加某啲樂器，但係其實我彈唔到嘅。咁佢又彈到喎，佢就會幫我去做埋呢一件事咁樣咯。咁就成件事就更加完整，更加切合我心目中嗰個嘅picture 啦。係啊，所以佢幫咗好大忙。 咁喺個 vocal 嗰方面咧，即係 vocal 嗰度。 呢一個就我一直都係笑住唱嘅，因為我要有一個開心啲嘅，係啦係啦，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因為咧如果我唔係特登笑住唱嘅話咧，其實我就咁普通唱，冇乜特別感情嘅話咧，啲人聽落去都會覺得 sad 嘅。係啦，呢個我把聲其中一個特性啦。咁所以我要提醒住自己，呢首歌我要開心嘅，笑住唱嘅。咁出嚟嗰個感覺真係好唔同嘅。 係有試過唔笑住咁唱嘅，最初嘅時候 係都有嘅，因為有時唔記得咗，跟住唱完出嚟之後，唔係好似爭啲喎， 變咗個悲傷的愛情故事， 冇咁開心咯，咁樣咁所以係啦，又要笑翻去唱，咁係啊係啊， 係啊，因為呢首歌好似你講有種童真感覺嘅話，就真係又要好，因為所有嘢都好夾嘅時候，個 vocal 就係要點樣有嗰種聽到好細，即係又唔好話用小朋友聲，但係有小朋友嗰陣除嘅感覺咯，好似 有佢嗰種好開心或者搭住個輕跳好興奮啊，去邊度玩啊咁樣嘅感覺， 係啊。咁呢個就係喺歌曲製作上面頭先會聽到成個創作啦，跟住去到呢個 visual 上面 MV 嗰度啦，即係呢一個去諗嘅時候，咪好快都已經知道呢一首歌究竟要點樣去 execute 㗎啦，其實 唔係呢首歌 阿導演係啦，點樣樣咧？呢件事係 呢個諗呢個 MV 嘅時候，一開始係頭都大埋嘅，因為我本身嗰個 idea 咧係非常簡單，係諗住用一個畫啦。即係類似依家嗰個 cover art 咁樣嘅畫，跟住挑空咗一忽，咁嗰一忽咧就係一段片嚟嘅，嗰段片咧就係我搭住架輕鐵就影住個窗，睇下佢去到邊，跟住就將成個過程放落去。咁我諗住用最簡單嘅方式去做一個 lyrics MV 嘅，咁但係我嘗試過擺咗落去之後咧，我發覺唔好睇喎。 好肉酸，即系唔系嗰件事， 唔系幻想多， 系咯，唔系我心目中嗰个画面嚟，咁点算咧？我都烦恼咗好耐，咁然后亦都萌生咗好多唔同嘅 idea。但系咧，好快我就會 ban 自己，因為咧嗰啲 idea 我發覺係諗就好似好正，但係其實諗多少少咧，你會發覺係好難實行嘅。尤其是如果得一個人、兩個人嘅話，咁但係喺我喺呢一個樽頸位嘅時候咧，咁我老婆就話：唔好理啦，出咗去先啦， 即係就嗰啲做咗先啦， 係啊，出咗去影先啦，影又好，拍又好咁樣。咁然後喺依個過程入面咧，我就慢慢諗到一個方向係點樣啦。咁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咧，我都唔知點做嘅，我淨係買咗一個嗰、那個輕鐵嘅公仔，即係一個 figure 咁樣， 即係 MV 出現嗰個。 係啦，我。一直都想用佢嘅，不過唔知點樣做好，即係究竟佢係攞嚟影相啊，我攞嚟拍片啊，定係點好呢？跟住就慢慢影下影下，覺得唔係，淨係影相，好似唔夠，不如試下第二啲角度啦。跟住最後唔係，得相又唔係好夠，不如拍埋片啦。咁就變咗最尾咧，我將所有我諗過嘅嘢咧，基本上都可以塞埋一齊，而佢係 work 嘅，我覺得 work 嘅，過到我自己嘅。咁跟住就喺試驗嘅過程入面呢，就走咗呢個 MV 出嚟啦。咁去到最後我睇返成個作品嘅時候，我自己都幾滿意嘅其實。 嗯， 係啊， 係因為有時嗰啲擺位嗰個模型就好似 replace 咗一個真嘅輕鐵喺嗰個埋站嗰個位嗰度，擺喺個月台，就返嗰啲角度令到佢好似一架，即雖然嗰個都係真實嘅玩具，但好似個真嘅輕鐵咁樣 樣。係啊係啊，同埋點解我會用呢一個公仔咧？呢、這、一個 figure 我由一開始未去諗個 MV 點拍嘅時候，我已經買咗噶啦。就因為我好想嗰件事係好似有個小朋友揸住個玩具揸入去，因為我以前都係會咁嘅，我亦都有見到其他小朋友係咁嘅，揸住車仔，揸住毛公仔又好，咩都好，揸住個玩具跟住周圍去。咁我想更加加重呢一個童年感，咁我就好想用呢一個嘢。咁跟住就既然可以咁樣影，咁樣砌埋一齊嘅時候，不如就成個 MV 就咁做啦，咁樣。咁最後就出咗呢一個 MV 啦。 有冇話其實因為一路講緊呢啲係叫做自己嘅回憶啊，即叫做記錄咗呢個時刻嘅屯門，但亦都有啲已經過咗去，會唔會都令你有啲感觸，即係有啲嘢過咗去就真係冇，亦都可能萌生咗一啲念頭，其實我有啲嘢可能去之後可以做去繼續記錄，定係點樣？因為呢個都似似係一個幾有 impact 嘅 topic， 同埋頭先呢個過程走翻去唔同地方。都好似又會有啲新嘅 input 俾自己咁樣。 係啊，因為我真係見證住某啲地方消失咗，跟住有啲地方又無啦啦飆咗出嚟，即係見到一個嘅改變。而同我搭車嘅人咧，亦都少咗，即係本身可能係爸爸媽媽一齊同我搭車，跟住依家可能得翻阿媽同我搭車咁樣。咁所以我都會諗我應該會再做多啲記錄嘅，即係譬如可能去某啲地方嘅時候，即係雖然嗰個地方可能係成日會去啦，但係可能都會特登影多啲相或者留意多啲。咁跟住到以後嘅時候可以睇翻會唔會有改變呢？或者改變咗我都仲記得之前係點，因為我真係有好多地方呢，我發覺我冇睇相嘅話呢，我唔記得咗原來佢之前係咁嘅。係我真係見到有好多舊相，原來呢個位置以前係咁啊，完全冇咗記憶，睇翻嗰啲記憶先用翻嚟咯。 都係啊， 係啊， 因為我諗每一區都會，即係我自己住觀塘區嘅最大型嘅商場啦，我已經唔記得咗個商場有之前咧係咩， 係 啊， 係 啊， 已經唔記得咗啦，係啊，即係你會覺得。但嗰陣時你已經又喺嗰度出現， 係啊， 你會覺得我嗰個記憶已經冇咗一忽咁嘅，好似係咩嚟嘅？諗咗好耐都諗唔到啦。 啱啊，啱啊， 係啊，你已經俾佢而家存咗好耐嘅新面貌 replace。 好理所當然覺得佢就係咁嘅咯。 係啊， 但係會唔會話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即係去到邊一個嘅地方，即係對你嚟講個係特別個感覺係再大啲嘅咧？因為入邊都提咗好多唔同嘅站啊。 我諗係市中心咯，即係市中心係我細細個屋企人會成日帶我去嘅一個地方，一個商場，而佢入面嘅轉變亦都係最大嘅，即係佢以前咧，佢個商場中心咧係一個音樂噴泉嘅。 即係我仲有依稀記得佢係會唔知幾多點，跟住就會有啲音樂，跟住就會不停咁樣噴水咁樣啦。咁亦都有一個幾歐陸式嘅一啲樓梯咁樣嘅船，都唔叫船船，即係彎彎地咁走上去嘅。咁依家已經係完全冇咗嗰件事啦，好現代咁樣。咁所以嗰個地方係好有一啲童年同屋企人嘅回憶喺嗰度嘅。咁係咯，所以市中心呢一個地方係俾我嘅感覺最大。 所以大家听呢一首歌，如果你都真系细个或者而家都仲系住喺屯门嘅话，你有啲咩回忆又可以，我觉得可以即系交流一下啦，同 Monkey 或者你大家可以住喺屯门嘅， 你就谂翻自己个区系啊，因为呢个 topic 都真嘅，即系你住嘅地方，好似头先我即刻谂起，哦，原来观塘都我都唔记得啦，开始而家又唔知好多嘢拆咗咁啦，即系你自己个区系点，都系一个呢首歌除咗回忆屯门之外嘅一个主题嚟嘅，系啦，咁啊多谢 Monkey 今日同我哋 share 呢一首啦，西北铁道物语，今日多谢你啊， 好 ，thank you， 再见， 拜拜。 揀嚟試得用 Monkey 之前嘅作品係講屯門區另一個名物啦，黃金海岸一首作品叫《黃金海灘老鳥》，聽日5:00再見，拜拜。